好了各位，星期五晚的咖喱飯呢，就今日就上個禮拜我有沒有做？ 上個禮拜有， 我以為穆斯尼那集再上個禮拜。咁今集咧就真係咖喱飯啊，印度咖喱飯。咁啊，當然係會再加埋呢個菠蘿咖喱飯啦，即係夏威夷嘅，即係七小時嘅戶外談判。 竟然坐喺呢個半 其實好多人 露天嘅地方著住西裝， 睇一睇先。 竟然開會開七個鐘頭喺夏威夷， 係啦，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嗰個開會嘅處境，開七個鐘頭咁樣開發， 係咯。 即係開玩笑啊！我話俾 你 聽， 唔 係開會啊， 吹埋嚟，你喺咁熱嘅情況之下，西裝不停咁樣， 係啊，唔係開會啊，真係開玩笑啊！而家叫做 啊，係呢個係咪其中一方嘅談判策略嚟㗎？係啊，熱死你咁樣等你。 係啊，阿監製，你 check 你 email， 我 send 一張相俾你。係就係呢個楊潔篪同呢個嘅蓬佩奧談判嘅呢個現場嘅 setting。咁啊，唔好講住，講單呢個啱啱發生嘅嘢先。 今日下晝新鮮出爐啊！ 係啦，咁啊呢個梁耀忠嘅街工就決定參與呢個嘅泛民嘅初選，但係就不簽署呢個初選嘅承諾書。根據初選嘅結果， 係啦， 佢決唔決定參選？ 佢哋就喺今日下晝開記招，就公布咧係街工出選新界西嘅名單。咁咧就有四個人嘅，梁耀忠咧就排喺第二，咁啊排喺首位嘅咧係另外一位咧就 盧毅然， 真係名不經傳嘅盧毅然。咁啊跟住排喺梁耀忠第二啊第三嘅咧就係分別係街工而家兩位嘅葵青區嘅區議員梁志成同埋梁靜山咁樣，係 全黨出動嘅咯喎。 係啦，咁啊排第一嘅咧就係真係我都唔識啊，係27歲嘅盧毅然。不過重要最重要引起爭議。我哋嚟嗰陣時已經發覺係即係全民洗版嘅，喺 Facebook 上邊個個都嘈得好緊要嘅咧，就係梁耀忠喺記招裏邊咧講到明，即使佢哋參加初選，即使街工呢個嘅名單係敗選喺初選嘅話咧，佢哋都唔一定根據初選嚇，即係今次協調裏邊嘅協議咧，係去停止選舉工程啊，唔報名參選嘅，佢都有可能繼續去嘅咁樣係。 為咗即係唔好屈佢啦，我讀出嚟佢講啲乜嘢啦。所謂共識是不是真的共識呢？這個還是討論當中的，對不起，這個已經是公布了整個初選那個 binding 的了，已經講得很清楚的了，這個不是討論當中，不一定初選落敗後一定參加正式選舉，也不是一定不參加，那你玩完了，就是說我可以參加我可以不參加，而是視乎什麼呢？實際情況怎樣，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再坐埋一齊，再商量一下。商量咩啫？你初選落敗之後再商量，應唔應該參選啊？嗱，所以戴耀廷嘅回覆同我哋頭先傾嘅睇法都係一樣。街工不能參與泛民嘅初選， 係啦，因為嚇，即係佢唔遵守喺呢個初選協調會裏邊，大家啲得來不易係好辛苦嘅。新界西係最少經過三次嘅。嘅一個嘅協調會咧，即係講到真係牙血都出埋咧，大家傾到出嚟。如果你傾咗一個協議出嚟，係去為咗個目標，而呢個目標就係35+，而呢個35+嘅目標係因為民主派希望發揮最大嘅政治影響力，去延續嘅運動，迫使政府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要回應，包括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呢個嘅。這個的追究警暴啊，要這個的特赦這些在囚的手足，你就不應該呢是 又去參加這個初選，但另外一邊講到明呢就不會遵守初選的規則，這個是離譜的，這個是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盧毅然啊，就說參考上一屆的立法會選舉，朱凱迪鄭松泰呢都是在選舉中段之後才跑出，新人需要空間發揮，認為在初選結果排第六到第八都可以參加正式的立法會選舉，屆時再按民調供市民參考並棄選，政府是沒有棄選的機制的，對不起，是沒有棄選的， 是的，就是那張選票上面呢都有， 都會有街工名單在這裡，雖然你說我棄選也好，實際上都是在計票的。好了，戴耀廷就公布他在新西協調兩輪的會議， 我讀回他所說的東西，這個新西的很多的參與協調的人有數人有神的，其實第一，若在選民參與程序的結果公佈後，各表明參與協調機制的個人或團體 按着各名单所得的支持的多少，由首六张名单参与官方选举，很清楚的。是排第一至六的名单，在初选胜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得票排一至六，其他名单承诺不参与官方选举，这个是共识，不是没有共识，是有共识。第二，选民参与程序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说不会要求参与初选的名单签署协议，这个戴耀廷说，我再次强调者不代表协议不存在，上面的協議是所有參與協調各方的共識，即是說即使沒有要求到白紙黑字劃押，但是剛才說過，按照初選投票裡面得票最多的一至六名，其他的應承如果是七以後的不參選，這個是新西各個非建制派協調的共識，而大家是要遵守的，如果不是是不應該參與初選。喂，你問我梁耀忠，第一你應該退啦，係咪？ 係啊， 我當你今次你都係志在幫呢個盧毅賢去參選都好啦。第一，我唔識呢個係咩人嚟嘅，even區議員都唔係應該。 唔係。 好啦，你憑乜嘢？ 係街工嘅主席。 你話俾我哋聽，街工呢個組織，我又參加泛民嘅初選，你又要俾個機會我哋輸咗，我哋繼續可以咧就去參與選舉，然後去到最後尾個禮拜睇下我哋支持度有幾多。咁你咁搞法，所有人都會按照呢個方法去推翻曬泛民三十五家的初選協調。 係啊，佢係打出第一槍啊！ 由梁耀忠打出第一槍，你問我羞唔羞恥呢？喂，大佬你係老鬼嚟嘅，根本就唔應該再去選嘅啦，俾人鬧到撲街嘅啦！上一次唔肯做呢個主持立法會嘅呢個選舉， 係唔肯 DQ 當其時國籍有問題嘅梁君彥去參與立法會選舉大，唔係立法會大會嘅主席。 即係坦白講，嗰陣時候我都叫人唔好鬧到佢咁緊要。喂，大佬你而家你話自己係民主派？ 係啊。 你一係就唔好參加呢個初選，你問我。 嗱，同埋我想講呢個唔而家已經唔單止淨係梁耀忠嘅個人嘅問題，係整個街工做政治判斷嘅問題。嗱，姓梁嗰位議員，姓歐嗰位議員，同埋而家街工嘅主席， 就 Q 咗佢啦。 你要諗清楚點解你哋要做呢個嘅決定？嗱，歐樂軒，嗱，佢有份幫手，好辛苦。 喂，新西係最難達成共識嘅，話俾你聽。 即係同阿戴耀廷一齊去做牽頭。大佬低聲下氣，好屈就地，希望各方可以走埋一齊去傾協調。嗱，佢喺個 Facebook 就咁寫，歐樂軒就話：以前不斷內耗的感覺又重臨了，給我一個希望好嗎？咁樣。 即係我都話啦， 眼淚寫嘅喎。 我都話啦，即係我讀嗰啲留言俾你聽。Oven 佢話忍咗呢個 PK 好耐。喂，我相信係大部分人嘅感覺嚟嘅，係咪？即係你睇網上嘅言論，你已經好清楚。啲人對譚耀啊梁耀忠，我成日都記錯。 梁耀忠， 逢親叫做耀忠嘅都係咁嘅。即係呢啲咁嘅講法，你根本上就不能夠稱為你係泛民嘅一員咯。我想話。你根本是輸打贏要，而家 佢 仲要係帶頭摧毀泛民初選機制， 影響泛民主派整個 credibility 啊！ 喂，你帶頭去破壞呢個初選機制，好啦，你其他嗰啲就話喂，屌梁耀忠都係咁啦， 係啊， 我就唔會應承噶啦，我睇下個初選結果係點先。如果初選結果我排唔到去前嗰幾名嘅，入唔到閘嘅，誒、哎，我會繼續參選㗎。係 啊， 我點知我去到九月一號嗰陣時候？我可能突圍而出呢，係咪？我可能因為攞跑而得到好多人支持呢，或者我加入藍絲陣營得到好多人支持呢，各種各樣嘅理由都有。我都話今次嘅選舉只有一個關鍵係集中選票，如果唔係根本係冇得選嘅。如果選票唔集中嘅話，好啦，而家係竟然由梁耀忠帶頭去破壞呢、這個，喂大佬，大家花咗咁多時間，牙血都出埋，係為咗個大局。就算有很多人，他們當初都是對初選有意見，我都知道的。 素人也好，大黨也好， 新東好，很多素人都是有意見，是吧？最終他們都願意去參與這個初選，然後去努力去拉票，我看到很多素人都是。喂，他們值得鼓掌支持的，但你這些這樣的老鬼，我們做什麼啊，真的？你那個政治判斷的水平，連這些素人啊，初初出來參與立法會層次選舉的素人啊，那個政治操守都好過他們，我覺得這個是操守的問題， 是的，是政治道德的問題。記住，梁耀忠你是沒有參加過新西最少三次協調會，任何一次每次都是派代表，昨晚是最後一次，還竟然派出一個， 他根本一早已經 是諗定 是、啊、 就算我初選輸，他亦都知道 反口， 他亦都知道街工根本初選會輸，你問我，然後就諗住反口了，你仲有一日的改正時間，聽日出嚟向全港的選民道歉，我話俾你聽，你仲有一日的時間，如果不是玩完，玩完啊，成個街工玩完。 記住，聽日就是民主派呢個嘅初選嘅報名截止日期，聽日就係㗎啦。 直情我覺得不應該俾佢參與，如果是然後跟住你咪自己中意去選咪選咯，人哋當你咪藍絲陣營咯，係咪？咁就玩完噶啦。呢個係馮檢基嗰條路啊，你行緊成個組織啊，唔係你街工本人啊，根本梁耀忠就唔應該再參選。 從政嘅人要為自己留翻啲好嘅名聲，你咁即係參與咗個民主運動咁耐，要諗清楚個初衷係啲乜嘢，點解去到最尾係要落得呢個咁樣咁惡劣嘅一個名聲？ 喂， 要諗下係有原因㗎，市民對。候選人對議員、對代議士、對過去入過議會參與過政黨的是有要求的。 喂，我都話很簡單，你很多素人，譬如新東有啦，立場姐姐都去參選啦，何桂蘭 係啊， 都參加初選。喂，人哋可以大條道理就係話，我冇知名度㗎，我唔夠你啲泛民咁多年嘅即係選過當選嘅議員去競爭㗎，咁我啊好蝕底㗎，我喺初選我唔玩咯，或者我輸咗。我都應該繼續去㗎，你俾個機會我去温到一段時間，去到九月一號嗰時候，可能我領先過范國威咧咁。喂，大佬啊，呢啲咁嘅邏輯，你攞出嚟都笑大人個口啦，根本係呢個係乜嘢嘅政治道理啊？我想話， 梁耀忠參與超過二十年㗎啦。 喂，大佬，你世界盃你要踢初賽，踢完初賽之後分組賽輸咗，你就話，哎，我繼續會入，直入決賽㗎，我要點解？我俾啲機會啲新人。喂，大佬啊，你唔好講話係你俾啲機會啲新人。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個道理， 我覺得是害緊而家街工的主席， 你害死埋呢個盧毅然咯， 害埋整個街工啊， 成個街工攬炒 體其實是冇咗個 credibility 啊！你點樣出嚟喺個政壇上邊係去即係呼籲啲市民即係爭取佢哋嘅支持啊？係 成個街工攬炒，我話俾你聽，成個街工攬炒唔使諗噶啦。你今次我成日都話香港人。是一致要求，不是你們自己泛民的事，今次今次選舉是一個公投，就算素人勝出，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他們，是吧？這個是已經是捱了一年，一個這麼苦的環境下面，去面對一個有機會去拿到立法會控制權的選舉，當然各種各樣的風聲，又 DQ 又成，去擾亂的軍心一定會，我覺得。但是正正就需要團結一起去面對這個這樣的困局，面對國安法，面對這個大規模 DQ 殺到埋身了，一個選舉主任負責幾個區的 DQ， 現在是不是為什麼？因為很多民政事務總署的下面的 AO 不肯做，我所知， 還有所以溝亂了， 所以他現在是什麼呢？跨區做，你原本新東的 Gary， 你去負責新西的 DQ， 離島的就調去新東， 是的，已經擺到明 set 好曬一個大規模 DQ 的局了，我覺得梁耀忠不是傻不是蠢，而是他看到有機會一至六名那些被 DQ 的時候，為什麼我要退、啊、 就執雞咯， 到時你朱凱廸沒得去選，到時你這個尹兆堅沒得去選的時候，我街工就執雞咯。喂，大佬，這些什麼人來的？我想說認識你這麼多年，你想到這樣的地步，你就是加入民建聯的了，其實已經是。 即是真的為了議席，我下午出席另外一個候選人，他也是公佈我說，我們現在參與這個35家，記住，打這場仗要對得住手足，個運動是一個承接來的，是一個延續來的，為什麼要爭取35家，是一個手段來的，記住。 你不可以為了你街工這個組織，是 很重要的，這個是一個很高的一個目標的。 而且你不可以為了你街工這個組織而不擇手段，我覺得。泛民好，和奴才派和傀儡派的分別是什麼呢？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是啊。 這個是最大的分別，是不會為了利益、權力，什麼都可以出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和你不如加入建制派，你宣布街工今日加入民建聯團隊排第二啦，頂仲多票啦，我覺得係嘛？你既然你覺得你可以攞到淺藍票啦，咁你再加埋深藍，你加入何君瑤嗰條隊咪得咯？你搞咩初選啫？你唔好參加初選，我覺得 即係你想選個議席啫嘛，係 係啊，戴耀廷嘅回覆， 你入咗去做乜先？你要記住啊，呢樣嘢係 在這屆這個完全不正常的政治形勢扭曲到無以復加的一個議會，你入了去拿著個議席要做什麼，你要這樣去問自己，街工又好，梁耀忠又好，要問自己。 第一，我不覺得他入到去會跟其他人有什麼分別，除非你說我這條血脈在整個泛民陣營裡面呢是最重要的。譬如我舉例，我是代表全港的跨性別人士同志去參選的，我是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這樣的原因，有個理念這樣。喂大佬，我想說到你有份可以掌權，你又說我不制了，我不主持會議了，那就閃了去。這個啲網民係記到而家嘅呢單嘢，其實當日我都叫人唔好再插佢算數啦咁樣。喂，呢單嘢我覺得冇得唔出聲，我覺得呢個就冇辦法噶啦。你一定係泛民陣營裏邊執行家法，你要俾到人哋啊睇到你哋班友係有維持呢個紀律嘅意志， 要 discipline 嘅， 亦都不能夠只係俾人覺得你針對某一啲年青嘅素人嘅或者本土派嘅組織，而對於呢啲老泛民嘅廢老喺度姑息養奸，一定冇得參選。我撐阿戴耀廷嘅呢單嘢，千祈唔好再為呢個梁耀忠説項啊！俾多一次機會佢問清楚佢，係 拖垮咗整個協調機制同埋初選啊！ 問清楚佢，俾個時間佢。聽日如果唔再公開確認呢個共識、新西共識嘅話，街工不能參與泛民初選，亦都呼籲所有係反對國安法好，所有非建制陣營的支持非建制陣營的選民一票不投街工。講完了， 民主動力不要收街工的提名和他們的報名表格，如果他不走出來講到清清楚楚有一個交代，有一個致歉，去收回他今天在記者招待會裡面講的說話，這個就是我們的要求，市民也是這樣看法，我們要捍衛這個初選機制的公信力是很重要的。 而家你呢個骨牌效應，我成日都話唔係針對你梁耀忠個人啊。喂，大佬你老手嚟嘅，七十年代出嚟蒲，你第一日出嚟行，第一日出嚟從政啊！而家 我係中學嗰陣時候已經出嚟從政噶啦。 大佬艇湖事件已經出嚟啊！梁耀忠，我想話你如果係咁樣嘅話，你知道成個泛民嘅初選機制係會出現骨牌效應噶嘛？係咪你而家係擺緊戴耀廷上台嘛？所以戴耀廷一定要，歐樂軒一定要講清楚。聽日不能夠接受街工參加初選，你嚟抗議好、示威好，乜都好，冇用噶啦！我話俾你聽，你嘅得票會低過馮檢基，我保證得票低過馮檢基。所以我都話你呢啲咁嘅人，好多人話佢天真幼稚，我覺得佢只有眼中只有一樣嘢，就係、要保住街工喺立法會有一個位。嗱，我唔覺得佢收咩人錢等呢啲咁嘅嘢，唔知道。我覺得梁耀忠眼中就只是看著自己眼前那個位置，我退了下來，我要交給我下面那個人，而明知這個人是沒有能力在初選勝出的時候就摧毀初選機制，那很簡單，我覺得你就不要參加咯。 這個真真正正將政黨的私利凌駕於公眾利益，凌駕於選民想托付給代議士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嗱，呢個就係擺我哋面前好殘酷嘅事實啦，係。 唔係，我覺得 呢個呢個係好可悲嘅，呢個係。 冇嘅，如果落台最後尾嗰下又係咁樣嘅話咧，我覺得一個人從政嘅人，大家記住，你上台嗰下幾咁光榮，係冇人再記得噶啦。大家留低喺腦海裏邊最後尾嘅印象，就係你鞠躬落台嗰下，係嘛？同埋你落台之後。大家記住彭定康點解？因為到今日仲係為香港人 BNO 平權奔走，為國安反對國安法而奔走，係咪？香港人係冇 佢唔喺自己個位置上邊啊， 係啊， 唔係坐喺議會上邊啊，都有繼續去做，唔可以又係另外一位，馬田又係另外一位，佢哋卸任咗之後都繼續留喺個運動嗰度咧，運用佢自己政治判斷專業。佢冇議 席㗎，李柱銘有咩議席啊？ 幫手啊， 唔可以有咩議席啊？ 係啊， 何秀蘭有咩議席啊？李卓人有咩議席啊？ 仲要俾人拉，又俾人鎖，俾人告，而家有機會要坐。 喂，大佬，個個都冇議席，點解你覺得只有攞住個議席，街工嘅議席，最終咪又係錢，咪又係資源咯？如果你嘅格局視野係咁樣，你平時我都唔會咁怒氣。但係如果你去到而家呢個，喂，大佬水浸眼嚟啊！ 即係關鍵時刻，大佬而家係香港已經係去到 中共長驅直入。 大規模 DQ 發生，而你就睇住呢個空子，個腦裏邊就諗緊點樣轉呢個空子。呢啲咩人？你問我，大家都憂慮緊幾時國安上門拉人，馬田會點，肥佬禮會點，資峰會點，周庭會點，係嘛？好多聽眾走嚟 WhatsApp 俾我問我會點，我都答唔到你。係 啊， 係嘛？但係問題我哋只有就係每一日企喺面前，將自己要講嘅嘢講出嚟。但係有啲人如果諗緊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就真係 very dirty。 啊！我日日落街站做呢個反港法簽名運動，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街坊走埋同我傾傾到眼濕濕㗎，係。即係面對而家呢個咁嘅困境係， 唔係咯？大家都諗 大是大非嘅問題上邊，擔心香港嘅未來。咁我哋就要問喺自己個位置上邊有啲乜嘢可以做，有啲乜嘢係唔應該做，要咁樣去諗咯。係 大佬，如果你話你要話俾人聽，你呢個咁樣嘅盧盧乜鬼？呢、這個街工主席啊，有幾咁叻嘅？你就令到佢李梁耀忠全力去催谷佢。日日企喺街頭反國安法，然後你喺初選裏面令到佢一鳴驚人，然後跟住你可以打入前六名，呢、這個就係個遊戲規則，係冇人排擠過你街工嘅。其實個遊戲規則就係咁，其他同樣冇知名度嘅，你已經有個組織嘅知名度，佢、 嗯、 甚至比其他素人已經有優勢添啊！喺初選裏面。因為他的組織、 啊、 有街工 有其他區議員幫拖拉票有裝腳，現在站在街頭叫咪嗰啲素人呢，是不是沒有裝腳沒有成自己一支工、 嗯、 一支工而已，動得多少區、啊 嗯、 就算你說我們網民識有很多街坊是不識他們的，別人都照響去打這場硬仗，是就是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就是個大局嘛。 是、啊、還有不要用朱凱迪、嗯在2016年的案例，朱凱迪之前在2016年是磨劍十年的，又有參加這些不同的運動，無論是這個的 朱凱迪 選過區 議會，無論是這個最難選的區議席， 即皇后碼頭、啊、又選輸過、啊、是參與的運動很長，有個 track record， 我們經常在節目中講，你看到他過去曾經的付出做過些什麼，跟著才在某一次的選舉中確認他付出的努力，給一票他是這樣來的。你貿貿然就說、啊、因為他上次突然之間暴升、啊、支持度最後贏了，用來去為自己、啊、就是那個這樣的選舉部署去說項，就是不可以同一時間比較咯。是 不是就算有這樣的情況 irrelevant， 你問我Irrelevant， 第一兩個人根本的從政背景很不同，第二今次為什麼 要 enforce 這個初選機制，在直選裡面 是因為要拿到立法會的控制權、 嗯、 而去實現五大訴求、 嗯、 這個就是個聖杯了，任何人都不能夠阻止，如果是在這條路裡面站在這裡去阻撓，甚至是令到這條路行不到的，那個就是選舉裏面政治的敵人、 嗯、 我理得你是泛民乜民都好， 是 不是這個就是個聖杯， 不要想分散票源，以自己不參選是去作為代價，是去成全成就35+這個戰略目標嘛。已經有很多人付出過代價，這個公民黨的余德寶，公民黨沒有九龍西出， 他都不選啦， 劉小麗不出啦，今天、啊、最新鮮滾熱辣工黨郭永健，工黨主席郭永健不會參加新界東啦、還有、港島還有誰、啊，是港島陳淑莊又不行啦，其實整個初選制度就是說我們想一些制度出來，令到大家因應自己的能力實力之後知難而退，而成就一個更加大的目標、嗯、一起去打這場仗，是這樣來的嘛。是， 還有記住今次不是你個人組織的生死存亡，是香港的生死存亡， 是 不是個人組織的，永遠都是香港的大局，是你要去想清楚個自己的組織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和香港整體的利益、嗯、沒得選擇的。今次我告訴你、嗯、以往選舉你當然選了自己個人或者組織利益啦，是是，今次真的沒得選擇的。為什麼？因為不是香港會因為這樣而倒那麼簡單、 嗯、 而是因為市民會向你問責。你以為現在的人經歷了一年之後還在睡覺、 嗯、 我想泛民陣營的支持者是全部醒了的人來的，如果你被人覺得甚至是認定你是阻止這個控制立法會實現五大訴求的力量的時候、嗯、你的政治生涯就會結束了。今次是這個我對梁耀忠最後的忠告，不會的了。劉千石、馮檢基 一代一代人，他們的年代的人，你見到曬嘅，其實係，如果仲係行呢條路嘅話 ，finish 噶啦。你只有幾個鐘頭嘅時間去決定，你要否鞠躬道歉，你講錯嘢，然後你一係你就遵守呢個協議， 為自己為街坊， 然後跟住去參加初選， 係啦，留翻一啲好嘅名聲，咁你日後喺政治上邊、喺政壇上邊都仲有翻啲立足點。 其實都冇， 抬起頭， 我都冇 面對選民。 其實今次只不過是令到自己冇咁難堪嘅，你問我，都冇噶啦。佢今日講完呢啲咁嘅嘢都冇噶啦。呢件事你唔可以話我冇參加過協調。喂，大佬，由舊年六月一路打到而家，判刑嘅判刑，有幾重嘅控罪係嘛？加到告到你暴動罪係嘛？阻差辦公社工判你一年，大佬你目睹曬呢啲咁嘅嘢，好啦，然後跟住到最後尾。有機會去伸張個公義，當然我哋都唔知個阻力係大到不得了，其實。但係我哋一路點解要咬實牙根，叫人講35+35+，係要令到選民唔好放棄，香港人唔好放棄，然後你自己走出嚟去做啲咁嘅嘢。你成件事擺喺咁嘅角度去睇嗰陣時，呢個已經唔係失唔失言，或者你延唔延續街工嗰個嘅喺立法會嗰個命脈咁簡單，其實。而是你是一個作為一個泛民陣營裏面的老手，你做了一個很錯誤的選擇，就是你的私利行先。在以往來說可能還可以let go，但是已經是這樣 的處境，香港是 這樣的田地了，香港 已 經 去到這樣的田地， 你想一下， 然後你被人看到你是這樣的時候，這個就是 integrity 的問題了，我覺得是就是政治道德的問題。你說 全香港人都是放棄他們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然後你在這裡說你自己的謀略，然後你的權位。 上年區選我們很多候選人都說，每一張得回來的選票撕開都有血有淚的，你要用這個角度去看個選舉先行。我們是承接很多香港市民很多手足的期望去打這場仗的，你要這樣去看的。 你以為你退了第二你就可以有個 benefit 去繼續不跟初選的結果去參選，太天真了，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我不相信新界西的人是會這樣看的，我覺得。如果你補救再遲些的話，其實救不回來了，我已經是。如果他星期一先出來去補救的話，都救不回來了，我覺得。如果他星期一再說我會去，我會參加初選，我會接受這個初選結果，我會告訴你，你應該去參加初選，然後你在初選裡面落敗，然後向市民道歉。That's the way out， 就係嗰、那個。 又或者而家退，直情係。 咪一係你唔參加初選，你咪唔參選咯。其實係，係啊，好多人都係咁啦。余德寶啊，佢都係咁啦。 其實已經有啦，有示範俾你睇 啦。 其實 都係咁啦，已經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我哋今日嘅話題，呢、這個夏威夷談判呢、這個。太陽下面的 BBQ。 唔好意思啊，頭先怒氣多咗啊，講長咗，我本來諗住10分鐘嘅啫。 休息一陣先。 好。